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从除夕到初六，好声音陪您过年。 相声小品，笑声不断， 经典旋律，歌声不停， 暖意融融，年味浓浓， 欢声笑语不间断，喜气盈门贺新年。 听众朋友们，春节好，这里是北京电台春节特别节目2018最流行，我是主持人静瑜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首先要为您奉上的就是在去年大热的合唱曲目，来自金志文和徐佳莹的《远走高飞》，让我们在这个春节假期一起放飞自己。 想我快要变成你家的猫，看不出当年浪子那情不还，周末我在家耳边听你絮絮叨叨，停下来始终长城大大挑战，感情在开换都花钱在耍赖，为什么妥协说来奇怪，却不是你的处理好那样简单。手心操年纪也不小，曾经多害怕地久天长，谈恋爱就像出城门，不但总是杀不完又死灰复燃。手心操没有人知道，身边这个人愿不愿意陪我到老，忘了日子再无聊，爱你再也不想讨价还价，这样子很好。当我们另一相看不明嘲笑，前女友来吃西郊几桌才好，一切不可靠才懂珍惜你这么好，没把握相认那个安然模仿，但是我遇见了你就知道了，快闪越接近幸福我越不安，敞门心自问凭什么让你愉快、啊哎、呀我千言夜夜不忘想变得更好，手心操没有人知道，身边这个人愿不愿意陪我到老，忘了日子再无聊，想讨价还价，曾经多害怕地久天长，谈恋爱就像出城门，孤单总是杀不完死灰复燃，手心操其实我知道，身边的你如果点头愿意陪我到老，一定不无聊，爱你有的没的再也不想，这样子就好。 这是来自Eason陈奕迅在去年推出的新专辑当中的曲目收心操，接下来要在2018最流行当中为您送上的是一首满满度假风味的咖喱咖喱，这也是在去年大热的剧集《欢乐颂二》当中出现的。我们一起去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转一圈吧。 泰国、新加坡、印度尼西亚，咖喱、肉骨茶、印尼九层塔，做 SPA 放烟花，蒸桑拿 ，Coco、Pineapple、Mango、Mango， 沙巴、巴厘亚，阳光热辣辣，香巴、啤酒花，风景美如画。夜市下海鲜家，泳池趴，嘟嘟嘟嘟，干嘛干嘛呀？咖喱咖喱，心情一家，咖喱咖喱啦，咖喱咖喱，香蕉木瓜，榴莲车窗配香茶，咖喱咖喱，摩托皮卡加咖喱咖喱呀，咖喱咖喱，夜市酒吧，热情奔放火辣辣。Mango Mango， 沙巴巴厘亚，阳光热辣辣，香瓜啤酒花，风景美如画，夜市下海鲜家，泳池吧，嘟嘟嘟嘟，干嘛干嘛呀？

能开口。不论爱了伤了恨了，你从不曾低头。人生坎坷跌宕起伏，悲喜总会有。风雨度春秋，知己更难求，让我陪着你承受。朋友像杯酒，我们说好一起走。风来雨去又怎样，有我拉着你的手。朋友像杯酒，喝尽人间的喜忧。不舍的繁华过后都看透，朋友干了这杯酒。 节奏驾到，让时间流淌得不再温婉。我的声音有节奏为伴。 Mr. 长长小航，这里是节奏驾到。 星期四，你的选择就是你最爱的全球音乐风尚指标—— 北京音乐广播。 2018年每周六周日正午12点到下午4点 ，Race Mix 节奏驾到，华丽升级，每期4小时，加满能量，加倍畅爽。 Here comes the beats。

老板瞎跑。花的时间很多，把他拉到群里胡说八道，被他当我让你唱着唱着就唱唱着唱着，碰到半夜就炸了一道了，那边的海洋变得跳吧，哈哈大笑，我们变成 我 们 真气啊，我最爱，脑子动起来飞快，有的节拍也不赖，我最帅，巨龙子开始旋转，玄门外道快变战，各自爱的也不坏，有气派。 我们百分二百完美。 这是来自卓琳蔡依林的什么什么，同样也是在今年春节期间上映的《捉妖记二》当中的主题曲。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在2017年大热的缝纫机乐队的宣传推广曲《都选 C》。 你总是提出问题，后面挂着 ABC， 我填上 ACDC， 你却骂我是烂泥。我只想保持本色和少年的心机，我淋着湿 有很多让大家在电影院当中捧腹大笑的电影，除了这一部缝纫机乐队，还有接下来这一部由开心麻花出品的羞羞的铁拳。我们接下来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来自 Tia 袁娅维为电影羞羞的铁拳演唱的插曲 Row。

消失，我用我的办法跟你一起不离不弃，直到我再次拥抱。去远方，请记住我，能听见吉他的悲伤，这就是我跟你在一起唯一的凭据，直到我再次拥抱。 请记住我 ，Remember me。这是毛不易为去年感动了很多人的电影《寻梦环游记》演唱的中文主题曲。这里是北京电台2018春节特别节目《2018最流行》，我是主持人静瑜。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电影《闪光少女》的插曲《用尽我的一切奔向你》，也希望您可以继续关注北京电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 是不是孤单过才学会长大？不是分开过才懂得牵挂，如果说朋友不怕散落天涯，但此刻我却想在你身旁呢。如果这世界复杂，虚假喧哗， 节气，玉泉喜迎春，广播过大年，欢乐好声音，北京电台2018年春节节目展播，精彩不停歇，欢喜过大年。 二郎神哮天犬怎么又忘了？ 大圣啊，狗年生肖酒到了，五粮液股份出品 啊，平顶要吃金狗的酒， 对，狗年送金狗酒，狗年旺旺旺。 幸福还等。